在奥地利维也纳的金热城金政治者研究青年小组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近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疯狂举行旨在对朝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侵略战争演习。